吃完喝完，季彤去洗了个澡，又回房间写作业。他昨晚没睡好，下巴抵在桌上看文言文，打起瞌睡来。再醒来的时候，身上披了件毛毯，随着动作滑落，堆积在身后。 醒了？ 天亮了。 还早。 才11:30，你不是去地府了吗？ 已经查完了。 这么快？ 嗯。 找到他了吗？ 找到了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 不巧，那女鬼已经转世了，刚出生2天。 投胎了？就玩了2天，是男是女？投胎到哪里了？ 女孩。巧的是还在这座城市。 那怎么办？ 明天再说吧，去床上睡吧。 不睡，我卷子还没写完。 明早写。 明天就来不及了。 去睡吧，太困硬扛着也没有效率。 看到你我就不困了。 那我走了。 别走。季彤急忙抬手从他身体穿过去，抓了一手冷风。何风笑笑， 等你睡着了我再走。 季彤告诉伊瑞小珍的消息后，他在学校门口等了一天。 那个，他在这里吗？ 嗯。 你能告诉我小珍投胎去哪儿了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再帮帮我，再帮帮我好吗？ 季彤看向何峰，伊瑞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突然跪了下来，头重重地往地上磕。 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 你别这样，快起来。季彤要扶他，伊瑞更用力，砸得头破血流。 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帮帮我，就让我看他一眼，就一眼就好，我不会纠缠的，我也不会影响他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 不能告诉他吗？是不是有什么规定？ 嗯。 告诉他你会被处罚吗？ 对。 殷瑞莲完全贴在地上，眼泪与泥混在一起，哭得唾液都流出来了。 就让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就让我知道他在哪儿过得好不好，他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吗？求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不打扰他，我真想远远的看他一眼，就一眼就好了，求求你了。 季彤见他这样，心中莫名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何峰皱着眉不悦地问他， 你哭什么？ 他哭得太感人了。 眼泪擦掉。 嗯。 你告诉他，我带他去，不能多说，不能靠近，不得干涉那人以后的生活。 可是你会被罚的。 没事儿，也就是罚款。 这家医院不大，走廊空荡荡的，十分安静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伊瑞突然踌躇不前，他脸色苍白，额头的汗把头发浸湿成几缕，贴在头皮上。他抬头又低头，低头又抬头，最终缓慢挪到门口。何峰告诉季彤哪一个是小珍，病房门没有关，里头传来妇人哄孩子的声音。伊瑞往里头看过去，妇人转身，目光与伊瑞撞上，并未当回事，继续抱着孩子转悠。忽然孩子大哭起来，一瞬间伊瑞像是被刺激到，抬步就冲了进去，默默地站到老奶奶面前。季彤没拉住他，站在门外进退两难。 你找谁？ 你是王强的朋友吗？ 英瑞没回答，身体绷得僵直。傅神一边哄着孩子，一边看着眼前这奇怪的人往窗户边走。英瑞紧跟上去，他看着孩子的眼睛，眼泪哗哗掉下来，低压着声音问 他怎么一直哭啊？ 妇人更是觉得莫名其妙，又往旁边躲了躲。 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还哭上了？ 何峰来到一瑞身边，与他单独说话。 看完了，走吧。 不好意思，吓到您了。孩子很可爱。 妇人迷惑地看着他。一瑞最后看孩子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刚走出去两步，孩子更大声地暴哭起来，声音像重锤敲在他的胸膛，快把他的心砸碎了。他终是没忍住，又回了头，伸过手去跟妇人说：“ 那个，能让我抱抱他吗？” 你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 我就抱一下，就一下。 叶瑞的手悬在半空，久久未放。妇人见孩子嚎哭不止，更加着急。 你再不走，我叫人了。 莫要逾矩。 何峰在旁边警告他，叶瑞紧咬着牙放弃了。可就在他刚要放下手的那一刻，宝宝神奇地抬起小手，伊瑞伸出小拇指，宝宝握着他的手指笑了起来。妇人打开他的手，往床边躲过去，直按呼叫器。